Hello， 大家好。 我哋今日系 如是我闻， 冇错啦，如是我闻喺度嘅咁样。咁咧就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我首先教大家点样分辨一个女有冇化妆，好冇？如是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咧，我上一集，即系我未去日本之前上一集咧，我真系素颜同志官做节目，但系冇人信我啊，好衰啊！ 唔使你咪素颜咯。 有听众唔信，有听众咧串我啊喺 YouTube。咁我呢啲女方仲好小气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化翻一个真嘅妆出嚟啦，俾大家有个分辨对比。 其实素颜或者化咗妆，我都唔系咁睇得出。 系嘛， 都系咁靓嘅。 系啊，咁我要教你哋点样睇啦，咁样。 我真系唔识睇。 嗱，首先咧就系咧，有化妆冇化妆，你可以咧，如果个女仔你好熟嘅话咧，你搵张纸巾走去揩佢块面，系嘛？所以个 喂，同我反面都有份喎。 系啊，嗱，如果吓佢话佢冇化妆，咁咧你就攞张纸巾过去，湿又得，干又得，一揩，如果张纸仲系白色嘅，就系、是、真嘅。OK。咁如果你见到有少少好似油淋淋咁样样咧，佢未必系化妆，但佢可能系搽啲咩防晒啊、cream 啊咁一大堆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系 cheat 咁样，跟住系有颜色咁啊，梗系化妆啦。咁今日一睇就知呢个梗系一个全妆啦，系咪咁样？咁但系咧，点解上次我真系冇化妆，你哋又唔信呢？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其实讲啱咗一样嘢啫。咁、多样嘢里面咧，佢讲啱咗一样嘢嘅，就系、是、咧，我系整咗假眼睫毛，但我唔記得我自己整咗假眼睫毛， 假眼睫毛，你而家嗰啲係真定假？ 假嘅，因為我瞓醒咧就已經係咁嘅樣。咁咧，我上次點解會即係唔係特登唔化妝嘅？因為咧，我走去做瑜伽，咁咧就好趕好趕翻嚟咧，連涼都未沖咧，成個人成醃住鹹魚咁嘅樣咧，真係噶。跟住次官喺隔離，我都覺得好唔好意思，寫會唔會臭崩崩咧咁樣。仲要係做嗰啲熱瑜伽咧，即係底面全部濕曬嗰啲嚟噶嘛。咁我未嚟得切沖涼就已經坐喺做節目，咁我梗係唔會化妝啦咁樣。咁咧，但係咧，即係咧，其實化妝呢個文化咧。如是我闻讲啲唔关事嘅，就系咧口发高得意嘅，喺香港都有个转变。我十松啲岁读书嘅时候咧，系唔化妆嘅啲人。 哦， 嗱，你见到咧八几年嘅时候啲电影咧好劲嘅阴影啊、胭脂啊咁样，跟住啲 eyeshadow 就七彩，即系又蓝又紫嗰啲好劲嗰啲啦。咁啊，佢后来就去咗一个回复平淡嘅阶段。 系咪九十年代初比較興啊？ 系啦，系啦，九十幾即九幾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回復翻咧，即係素顏啊，跟住以前你知八十年代咪好中意啲大膊頭咧，嗰啲有 padding 又成，跟住 legging 啊，好彩色嗰啲粟米頭嗰啲咁嘅嘢嘅。後來去到九幾年咧，就去到 Kate Moss 做代表，就係好乾淨啊，棉 T-shirt 啊，冇乜化妝，啲頹碌咧所謂嘅。 哦， 係啦。咁咧，我係九幾年嘅時候就十幾歲啊嘛。咁咧嗰個時候咧就係、是、發覺街係冇人化妝嘅。咁咧甚至有一種化妝品咧叫做胭脂啦嚇，係冇乜人搽嘅，覺得哇馬騮屎忽咁樣，即係指責公仔咩咁樣嘅，係啦。咁咧我就嗰陣時候我去加拿大讀書啊，加拿大翻嚟咧，咁我仲記得咧好得意就係、是、我買一支 lip gloss 啊，嗰陣時候。有支 lip gloss 嗰啲令嗰啲咧，擦嘴，跟住啲人话你食完嘢冇抹嘴啊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啊，我话系唇彩啊咁样，跟住咩嚟噶咁样，跟住攞出嚟俾佢哋睇咧，佢咦又冧冧咁样嘅，即系我记得个变化就由好极尽，即系好丰富颜色咧，到好朴素，跟住又去翻呢个二几年之后咧，二零年后啦。到今時今日咧，你喺街度見到大部分嘅女仔咧，都係化妝嘅。 哦， 係嘛？ 除咗化妝之外咧，我仲發覺而家多咗女仔咧，年輕嗰班啊，係中意紋身嘅。 哦， 喺腳嗰度啦，手啊、膊頭呢啲啦，就唔係紋到好似啲即係左青龍右白虎嗰啲咁啦，佢係中意紋啲細細個圖案咁樣咯。可能呢個又係新嘅潮流啦。不过咧，我又觉得， 但系呢样嘢真系要考虑下先， 系啦， 谂清楚。 你个妆可以抹咗去再嚟过噶嘛？你纹咗就到老到你死嗰日都系咁噶。 同埋，如果你唔中意咧，你要整走佢咧，系好大工程。阿女唔好搞我杯。 我见过咧就因为拍拖啊， 话 纹咗对方个名喺只手嗰度个女仔。后来咧两个反目成仇。那个女仔决心到点咧？搵嗰啲帮佢洗纹身，因为。啲色上得太深咧，就直情割咗， 咁啊，好大条蜈蚣喺佢只手嗰度。系啊，所以咧，各位女士，靓唔靓一件事， 嗯， 嗱、啊。真系纹身呢一生一世嘅咧，都系考虑清楚先。 同埋仲有一个好紧要嘅 point， 如果你哋系会去日本咧，中意浸温泉啊，或者去嗰啲叫岩盘浴啊嗰啲地方咧，你留意咧系有纹身嘅唔俾你入嘅。 嗯， 真系唔俾你入嘅。 点解咧？ 我唔肯定。但 男嘅肯系咪啊？ 男女都唔得。 男女都唔得。 男女都唔得。系啦，佢净咧开宗明义，佢亦都讲到明话咧，如果你有纹身咧。被發，因為你入場嘅時候著住衫睇唔到噶嘛，但你一入到去，你一除衫咧就見到一其他啲 member 見到 report， 佢即刻㧬你走。 哇，咁樣樣嘅、 啊。嗯，哦、我唔知係咪因為同呢、這個佢哋嘅嗰個黑社會咧， 係 文化唔知關唔關事，即係因為佢哋就係佢哋嘅即係 Yakuza， 係、 啊、 Yakuza 中文叫做。我成日谂住捉联邦，捉联邦台湾 嗰个。捉联邦台湾，佢嗰个系咩啊？山口。 山口，系山口组，系。 嗰个山口。 系啦，佢哋就系会闻到咧， 系 好劲。 好劲啊！成身冇晒，啲见唔到肉色嘅，全身都系。 但好靓啊！佢哋嗰啲颜色层次做得好好。 作为一个系佢哋一种英雄，一种男子气概，因为纹身过程都相当痛噶嘛，佢纹得咁犀利，哇！即系有料到嘅呢啲。 系。咁佢哋咧係成身都係，跟住我就諗，係咪同呢樣嘢有關咧？有冇聽眾知道咧？如果有啊，話埋俾我哋聽，等我哋識多樣嘢啦。咁啊，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個廢話講到邊度啦？ 誒，住你係咪話想講些少個屍殺列車最近比較多人講嘅呢套戲咧？ 嗱、啊，咁、啊、我之前就去咗旅行啦，去日本啦。咁、其實我覺得日本咧，即係可以講好多集嘅。咁我哋上一集咧決戰中環嘅時候咧，想講咗少少咧。但系咧就可能咁啱嗰集唔啱啊，因為嗰日啱啱做完呢一個橫州嘅嗰個記招咧，咁可能大家好心急想聽呢個橫州記招，但我哋對佢嘅睇法，咁所以我走咗去講壽司啊，俾人孖叉啊，又係咁樣，咁咧。但系咧，我覺得我哋又唔係淨係講飲飲食食嘅，即係我哋又唔係真係口腔期嘅人嚟嘅。咁我哋都進化到落去食道啊、胃啊、消化咁樣嘅。咁我哋都有講，譬如話日本嘅房地產啦、啊，同香港，香港多麼的不合理啊！其實你睇翻香港咧，當你一生人嘅目的就係為買層樓，而俾你滿足到俾你買一層樓啦。OK， 當然你唔係中六合彩嘅前提之下，一炮個俾。你係擺咗首期，好辛苦去儲咗唔知幾百萬首期，係 啊， 係啦，百幾二百萬有幾多都好啦。跟住咧，之後慢慢供咧， 三十年 係你嗰個人生咧，你嘅收入三分之二可能走咗去供樓， 嗯， 或者一半啊走去供樓，你會日日咧係惶惶不得終日， 係啊， 你好驚冇咗份工，不特止你係唔會有生活嘅， 嗯， 因為。你去你唔已經唔夠錢啊嚇，零用錢啊可以揮霍嘅錢，即係去旅行， 嗯、 去睇下外邊嘅世界。咁你越睇唔到外邊嘅世界咧，你就越安於呢一種生活，覺得我買到層樓，我有自己嘅物業，咁、我就係自己嘅主人。 已經係成就嚟㗎啦，香港最大嘅成就已經達到啦。 係啦，但你睇唔到其實咧，外邊嘅世界有幾大？而你其實做緊呢樣嘢係幾咁荒謬？你點樣跌入咗呢一個地產商嘅圈套裡面咧，而不自知啊？ 嗯。 咁所以我哋話，即係我今次去日本咧，我哋睇到啦，譬如話，我哋翻嚟都有講啦，即係話啊，依、這個佢哋嘅旅遊業係點樣樣？點解即使話佢依個泡沫經濟爆咗之後咧，佢個軟實力依然係咁強？依然咧係無可取替嘅，即係嗱，香港人會唔會話喂，因為佢福島核事故之後就唔去日本啊？唔會， 冇啊，仲係個個去啊， 照係個個去嘅喎，係嘛？跟住嗰陣時咪話哇，福島啱啱爆咧，啲人話唔食魚生咧，就係姣婆守唔到掛咯，你唔食咗幾耐？我俾你一個月好唔好？已經咧可以全身矮咬咁樣樣啦，即係咧唔食唔得，咪又照食咯，係咪？跟住又話啊，日本生果啊，吸收好多輻射啊，咁啊又係而家你成個 Sogo 下邊啊 ，City Super 又係咁賣緊，又一樣。 喂，最重要嘅咧就係強國大量海量人口去日本度抗蘇，咁你就知道喂。连伟大祖国啊，都对日本咁有信心咯！你班外国外港嘅惊乜啊？放心去日本扫货，以佢哋爱国嘅嗰班人为榜样。 最好就系话，喂，你喺大陆啊，毒书、奶粉、毒米、毒乜嘢都毒佢哋唔死，佢哋走去食日本嘢， 以毒攻毒都冇事，咁你香港人身娇肉贵更加唔使惊啦，啱唔啱先？系嘛？ 咁又系喎，系嘛？你周围都毒，点解要怕佢？怕佢个少少唔知系咪真系有嘅辐射咧？ 喂，佢都唔惊啦，系嘛？跟住咧，最近有一个咧，就琴日出嘅新闻就话咧，呢个日本一个民间组织嘅调查显示啊。超過九成的日本被訪者咧，對中國印象不好啊， 係 佔呢個 91.6 嘅。嗱，你四三入即92% 個已經， 唔出奇啊！你成日咁樣，我自己咧都即係接觸過一啲。 你點樣解讀呢樣嘢咧？ 都係其實事實上係啦，你日日揾啲人喺度，你日日有個國家走嚟鬧，例如你嘅強國人日走嚟鬧香港，你哋班人啊係咩孔教授呢啲咁樣嚟鬧啊，你班人狗啊咁樣。我哋自己都谷鬼气啦！你日本，你日日俾啲中国咁样闹，又咪佢就算系讲好，你讲话战争以前嘅嘢，啊问题系你自己本身你又唔尊重嗰段战争历史嘛？你中共本身系因为嗰场战争而得势，系最大嘅得益者嚟，咁话。 但系佢讲南京大屠杀喎。殺了300,000人，跟住黑太陽731，哇，幾咁攞人體做呢個實驗咁嘅？ 呢啲係呢啲，我當你係真嗱，呢啲亦都事實上係史實，亦都係真。你日本當然相當之殘酷，但係你問題係你中共統治香唔係統治中國嘅呢幾十年，死嘅人係比日本殺嘅人更多倍啊嘛！ 唉，就係一個毛澤東多300倍啊！ 係啊！係啊！所以你變咗做你向佢討血債嘅時候咧，一讲起边个杀得中国人多咧，你冇得讲嘅，完全系嘛？ 但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咧，系唔系中国人杀中国人咧就唔使声讨咧？你外族嚟杀中国人咧就咁大件事？你谂下到今时今日仲喺度讲紧呢个八国联军，佢争在唔讲五胡乱华嘅啫，大佬系嘛？又闹日本，又闹八国联军，跟住咧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嗰陣時都有講話依個蘇聯啊，想搞中國噶嘛，全部都係，總之都係人哋嘅錯。 最緊要其實咧，呢個係共產黨式思維，就係一定不斷製造敵人，係對外嘅敵人，對內嘅敵人，不斷製造鬥爭。你通過呢種鬥爭咧嚟到鞏固佢自己嘅權力，係嘛？我就算而家香港都係咁啦，你話西環又好，六八九又好，咩你咪特登製造一紮嘅混亂，都成報講曬啦，特登製造混亂嚟到鞏固自己嘅團伙。嗱，呢啲字眼全部喺呢份報紙講嘅，為我哋講。 喂，成報型精彩啊！日日要追呢份報紙 啊，日日要追啊！真係而家變咗係即系变咗如是我闻嘅份报纸，最如是我闻嘅。 佢嘅如是我闻喺边度嚟咧？传说中就系杂派啦。你谂下，有边个势力出声？你西环会唔够胆出声？系咪？如果唔系上边咧有指示，嗱，你话即系呢个阴谋论嚟嘅，咁当然我哋亦都唔系消息人士啊，系嘛？或者系有势力人士知道嘅实质来源系点啦？但系嗰个汉江舌咧。吓、啊、呢、這个人咧，到底你系边个咧？点解汉江舌能够令到呢个张晓明 B B 啊？唔系最近同 Angelababy 有咗 B B 嗰个，嗰个晓明 B B 啊 ？OK， 但点解令到呢个晓明又唔出声，令到六八九又唔出声咧？吓、佢、如果系传说中嘅另外一边咧，即系江派嘅话咧？咁我唔使理你啊，系嘛？你江派而家唔在世噶嘛？你江派嘅人士相继堕马噶嘛？喂，乜嘢人可以出声？同埋连续爆光两个礼拜有啦。 系咯，而且去得好尽啲。 哇，系 哇，话新四人帮，而且佢列出嚟嘅新四人帮嗰二三四咧，都唔系啲普通二打六嚟咯。 唔出名嗰个先劲。佢、咪有一个咧冇出名嘅， 仲未讲话系边个，佢慢慢揭紧底牌。 其实我哋估到边个啦， 估到啦，而家 估到啦。你有冇记唔记得曾经有一个京官系咪嚟香港，要喺湾仔系咪封晒成个湾仔，差唔多封晒成个香港岛吓、跟住咧围晒铁马、水马。 唉，我好认记得啦，我喺会展嗰度做嘢，嗰条放工嘅时候嚟封路。结果我去不到湾仔搭车，我要行到嚟铜锣湾先至有车搭。 系啦，因为有一个京官嚟香港，记唔记得？ 啊， 系 真系制造好多民愤。 但系嗰个系权力核心嚟嘅，嗰个人。 嗯，咁可能有更加大嘅 政治局常委喎，大佬。 系啦，有更加大嘅政治核心嚟喐你咯。 啊 啊，所以呢啲如是我闻啊，真系值得大家日日 日日都追。 以前人哋形容嗰份报纸系僵尸报， 嗯 啊，但系而家咧，原来弹起嚟咧，咬起嚟系咁犀利。 喂，我哋而家我哋都话僵尸同埋丧尸呢样嘢咧，哇！真系我翻咗嚟之后咧，就终于睇到一套戏啦， 《屍殺列車》。 嗯，我本来冇乜兴趣睇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啲韩国片咧就好鬼煽情， 嗯、 即系嗰啲天国的鸡批嗰啲咧，哇！ 哎、我冇睇过韩剧，但系我见过佢个别镜头咧，就讲两个女仔点样俾男仔呃，跟住一路讲一路喊，哎，我顶唔顺，我好怕女人喺我面前喊嘅，所以我叫哎唔好搞啦，都系咁鬼。不断喺度喊， 我好怕啲戏咧，即系第一好慢，第二咧就好煽情。嗱、 嗯， 我意思慢嗰啲咧，唔系话你内心戏嗰啲，你即管内心戏度爆都得，咁样唔紧要嘅。但系咧，你知道日本啊嗰啲戏咧就好中意 flashback 噶嘛。嗯、我心谂大佬啊，阿姐我唔系老到咧呢个老人痴呆，都唔记得上一集讲乜啊嘛。你上一集都系琴日啫。如果我哋 online 睇就啱啱睇完啫嘛，你仲 flashback，、 嗯、 即系你咁样嗌个 airtime 都唔系波嚟嘅，好、 嗯、 闷。咁咧，日本就系咁慢啦，但系韩国嗰啲咧就系咧不停咁喊喊喊，死完老豆死老母，死冧家，跟住咧两个人相爱发现原来兄妹嗰啲，即刻。 喂，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咧？ 我真系答唔到你，我真系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呢个情绪冇出口咧？ 哦， 我唔知， 我都唔知。 喂，但系今次咧。我个头就系冧啦，有，哎呀，有佢啦。咁我觉得，但系今次一个《屍殺列車》咧，会令我真系眼界大开。 嗯、 我咧冇谂冇谂住去睇嘅。咁、 嗯、 咧，但系咧就见太多人讲啊，同埋咧啲评分又好似好高，同埋睇咗人咧似乎都话好好。咁、 嗯、 好啦，咁样去睇下啦。咁，哇，果然唔错。 嗯， 你未睇啊嘛？ 未啊， 快啲去睇啊！ 哦， 几好。咁咧。咁你唔好彩啦，我而家讲嗰下就会剧透噶啦， 唔紧要， 喺你面前剧透噶啦， 唔紧要，唔紧要。 嗱，首先第一个剧透，大家都估到啦，就有僵尸啦，唔系，sorry， 系丧尸啦，咁样。咁而呢个丧尸咧，嗱，我记得有一集同探长做节目咧，佢就话韩国系冇创新嘅，韩国咧系冇新意嘅， 嗯， 系啦。咁我唔同意嘅，我由始至终都唔同意。咁呢套戏我更加唔同意，因为佢里面有几个镜头咧，系好创新。同埋佢嘅一秒变咧，嗱，我哋就话一秒变废土啦，但系咧佢系一秒变丧尸，即系呢头咁样咧，转头佢就咁样，跟佢就变噶啦，变得好快。咁咧套戏咧，佢里面咧，除咗你话丧尸片咪直直的咁啊咁冲去咬啦，咁但系嗱，西方好多丧尸片咧，系咁系好慢噶嘛， 系啊系啊，好易走噶啫嘛， 系啊，好易走噶嘛，同埋你有枪你怼得爆佢噶啦嘛， 嗯、 但系咧。佢依度第一，佢一班人咧真系搭火车。 嗯。 咁男主角咧就因为咧即系离婚啊。 哦。 咁咧个女就系咁掠为见妈咪，咁个女生日，咁哇掠到咧，佢做基金经理啊，其实已经忙到扑街噶啦，系忙到咩地步咧？个女生日咧，佢买礼物咧，佢、 嗯、 问佢个伙计话：，喂，细路仔中意玩咩噶？而家咁样，跟住买咗部 V 俾个女。 哦。 点知个女打开咧呆咗。跟住佢问佢做咩你唔中意啊？个女就望一望前边，佢就望一望，已经有一部摆咗喺度，即系佢自己都唔记得买咗啦，已经咁样，因为太忙啊做嘢。 嗯， 咁好啦，咁啊得阿嫲啦，即系阿奶奶啦，就凑住阿女啦，咁样，咁啊女仔生日嗰日就好想见阿妈，咁就话我自己搭火车得噶啦，你唔使送我去咁样，咁啊做老豆嘅，你冇理由俾个、嗯、即系唔知。七岁八岁嘅时候，女自己搭火车，由呢个首尔搭到去釜山咁远噶嘛，咁就同佢上车啦、 嗯。 就系呢一程车里面咧，就变咗呢套戏啦。 哦， 一程车嘅事。咁你知道，如果你一套戏咧，你唔系有好多条线同时发展咧，呢度啊可能讲紧感情啊，嗰度讲紧争产啊，跟住嗰度又讲紧呢个公司里面嘅嗰啲咁嘅政治咧。 啊 其实好难拍噶， 我咁似 CCTVB 嗰啲戏 嘅，系啊，你几条线同时发展啊嘛，系嘛？ 感情线都有几条啊？ 系啦，咁样 cut 嚟 cut 去噶嘛，但系咧佢就系一架车 啊 ，OK， 嗯， 就系呢一程车里面发生嘅事，就系成套戏，但系咧系好紧凑嘅。嗱，佢创新在咩咧？第一， 我唔係好乜點樣睇過，印象中都冇。邊套戲係可以冚家產死曬嘅直情？連男主角都死埋，我直嚇、哦、之後做咩？我想問，即係佢冇女主角嘅，得一個男主角嘅啫。男主角都死埋，咁咧條線點樣延續落去咧？呢、這個我已經講到頭痕噶啦，咁樣。咁但係咧 OK 喎，成套戲唔散嘅，唔支離破碎嘅，同埋咧佢做得很好好嘅地方咧，就是、我覺得咧。佢將裡面有好多隱藏性嘅暗示，譬如政府做嘅新聞報道咧，仲話咧係地區性暴動。 哦，唔敢講事實。 唔講事實，係騷亂，係暴動。跟住咧，希望希望市民咧、國民咧唔需要恐慌，國民唔需要恐慌、哦、你咧就照常你嘅生活，唔好誤信謠言。我頭先大規模的殭屍爆，唔係喪屍爆發，都仲喺度粉飾太平。 啲喪屍喺邊度嚟咧？病毒 好正，係依一個基金咧，佢哋原來有份投資一個生化科技。 啊，又係生化， 又係生化科技，係啦。咁咧，佢個頭好好嘅，一開頭就係咧，就見到一個貨車司機，車去到個關卡位檢疫站，跟住咧就攔啦咁樣，個貨車司機就鬧啦，喂！你唔好再截住我啦嚇！你上次已經燒毀咗我啲豬噶啦，咁樣。你今次再燒毀我，我真係同你死過啊！咁樣。係啊，冇事啊，冇事，你行啦，得啦，咁樣，得啦，咁樣。跟住佢就個貨車司機就過啦，咁樣一路揸車，佢一路啲電話響，好想走去攞個電話，就撞到啲嘢。佢落車一睇，佢話：唉，頂個黑仔啊！咁佢撞死咗只鹿啊。咁佢唔理佢啦，就。佢冇話買啊，冇 call 咩漁農處嚟收咗佢咁樣，佢上翻車就走咗去啦。只鹿突然之間咔咔咔咁樣起翻身，開頭五分鐘之內就已經出現呢個鏡頭。跟住咧，佢再去翻阿男主角嘅生活啦。咁樣去翻男主角嘅生活嗰度咧，你就見到佢喺個 office 度揸住個電話，個電話咧就佢同老細講電話，老細就話咧叫佢咧要沽曬啲嘢咁樣，手頭上邊啲貨。佢就話：，但係咁樣會引起呢、這個即係散户嘅不安啊，即係會引起呢、這個點講啊，會有波幅啊。 即係佢老豆，佢老細知道某啲嘢要發生啦、 啊，冇解釋俾佢聽。佢、老細淨話放曬啲貨佢咁樣樣。跟住佢就話：嚇、啊，但係咁樣樣會有不良嘅後果嘅喎、啊，會影響到啲投資者嘅信心嘅喎、啊，啦啦啦咁樣。跟住咧嗱，你聽唔到嘅，唔係無線嗰啲劇集聽埋對方講乜嘅，唔係，淨係睇個男主角嘅反應啫。跟住佢話：啊，唔係，我係新人嚟嘅啫，咁樣樣。咁就好明顯，個老細話、你老幾啊？我叫你做你就做啦，你以为你自己好劲啊？咁样，跟住咧佢即系，我新人嚟嘅啫，系咁样，跟住就收线，收线之后咧，佢就叫条僆入嚟啦。喂，一个话者嘅新人嘅男主角啦，都坐房噶啦， 系啊， 系基金经理唔系僆嚟噶咯， 吓 嗌出边嗰条友入嚟，就叫出边嗰个僆咧去放货啦。OK， 叫佢层层转达。咁咧呢样嘢，你见到其实咧，佢系想讲咧，就系、是、韩国社会啊，嗰、那个阶级都仲系。那個觀念很強烈的，同埋咧，佢揸住個電話，佢可能心裏面係唔妥個老細，覺得依個唔係一個啱嘅 decision。但係咧，佢冇即時去 challenge 佢，而個老細明顯學你話齋知道啲嘢，但係亦都冇完全披露，淨係叫佢做。跟住當佢提出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咧，就係即刻壓佢啊，攞職位去壓你。即系跟住你咪见到佢个反应就系唔系我新人嚟嘅啫咁样样，请多多指教咁嘅意思。跟住咧好啦，正个位置在边度咧？就系、是、咧，你见到佢嗌佢个 staff 入嚟，就好似啲猫咁啊。你整一只猫咧，不如譬如梳毛咧，梳到佢猛啊，梳到佢痛，但系佢唔敢嚼你，因为你佢阿妈嚟噶嘛。即系我讲我啲猫啊，佢就会点咧？你一放开佢就即刻揼另外一只噶啦，迁怒于另外一只。咁咧呢套戏个男主角就系咁，佢 call 佢个 staff 叫佢做，佢 staff 俾翻同一个反应佢，吓、啊、但系咁样样。 好反常啊嘛！ 系啊，啲散户会好多意见嘅喎、哦，咁样，跟住佢就话，譬如叫佢话陈大文咁样，陈科长，你系为散户打工嘅咩？咁样啊，唔系，我即刻就去做咁咯。 层压式， 层压式系啦，即系所以咧，佢净系个别镜头咧，都已经系有 message 出嚟噶啦，吓、而佢好精细，即系唔系成套戏就话净系丧尸咁样不停咁样追嚟追去咁样样，所以佢我觉得佢个结构咧，同埋佢表达嘅嘢仲多过咧， 我哋睇譬如咩之前 World War C 咧，即系 Brad Pitt 嗰套啊， 嗯， 系啦，嗰套小说改编，我哋都唔及呢套做得好。 哦，咁系咪话仲有入面有啲人性，就系为咗自己去到最后阶段咁样样到不顾一切啊咁啊？ 系啊， 即系唔理其他人死活噶啦，我活咗先。 系，同埋呢度咧，佢有个。即係幾 sad 嘅，我覺得又幾似。我覺得如果依單嘢咧係大陸或者香港爆發咧，都係咁嘅結局㗎啦。就係點咧？就係有幾個男士、男主角啦、基金經理啦，一個大隻佬好愛妻嘅，即係愛妻好，即係樣咁樣樣嘅，好錫個老婆。個老婆就個大肚婆嚟嘅。跟住咧就仲有一個後生仔、學生哥。咁學生哥個女朋友啦，阿大隻佬個老婆大肚婆啦，同埋咧阿男主角咧阿基金經理個女女啦，即係細路女啦，就喺第二個車卡匿埋咗喺廁所度，前後啊都係喪屍。咁咧而依三個大隻阿大隻佬男主角同埋咧依個後生仔咧就喺另外隔咗幾個車卡，中間全部都係喪屍。啲喪屍就好過癮嘅，佢哋唔識開門嘅，同你。佢哋中間隔咗嘅話咧，你只要咧轉咗嗰個手掣咧，佢唔係有感應啊。你轉咗 manual 唔係 automatic 咧，佢就唔識走去領噶啦。 哦， 係啦。咁咧，佢哋為咗要救自己心愛嘅人咧，就冒死啊！哇，攞繃帶擲住依度啊，因為佢會咬依啲位噶嘛。嗰、那個叫咩 ？baseball bat 棒球棒。係啦。咁跟住咧，盾牌啊，成日執嘅嚇。咁咧就冒死走去救。自己心愛的人救完回嚟之後咧，自己原本個車卡的人不放佢入嚟。 哦， 我點知你有感染？不放， 因為被人一嗨到佢就會變喪屍啊嘛。 係一秒變，咁我點敢俾你入嚟啊？咁咁咧，佢哋咧喺出邊咧，哇，係擋都擋唔住，因為啲喪屍咧，佢哋係。一路拱啊，一路冧冧冧冧，即係恐怖嘅積木啊！即係你見到個速度咧幾何咁樣倍上嘅，跟住咧成壓爆玻璃嘅，幾個畫面就好恐怖，就係啲壓爆玻璃嗰啲，啲人成日冧山咁樣冧上去，傾到泥頭咁樣，全部都係喪屍嚟嘅。咁咧佢哋一路擋住咧，但係咧嗰邊就係唔生性，就係話：喂，我點會俾你入啊？我點知有冇感染啊？就係咁咯。跟住後來發生咩事咧？個城堡係從來被擊破。從內啊，裡面啊，因為裡面有一個人，佢就見到自己嘅親人喺出邊，變咗喪屍。佢就覺得豈有此理地，即係依個同我相依為命咗成世嘅人，嚇、咁樣因為你哋嘅自私啦，可以話嚇，咁、所以佢要死，佢係開門。即係依個山海關事件。你的城墙起得挺好都没用，由内有内奸搞定了。 哦，这套戏听落，它主要的空间都是在这个火车那里， 只是火车基本上。 咦，又加上生化，我突然间想起我七十年代末期都看过一套戏，我不知道七几七八定是几多了、就叫火车大灾难的。嗰陣時喺你銅鑼灣呢頭附近嘅總統戲院都有做嘅，你記唔記得呢套戲？ 唔記得， 啊，男主角啲猛男嚟噶嘛，嗰陣時啲好 man 噶，理查哈里斯，女主角就蘇菲亞羅蘭，仲有一個 O.J. Simpson 喎， 係哦， 啊，佢就係嗰個出殺妻嗰個棒球員，嗰個美式足球員，啊，就係因為佢哋話架火車咧，感染咗病毒，有個因為啊爆咗入。一个生化机构嗰度感染咗某啲病毒，跟住走咗上火车。咁啊，男主角又系个医生，咁啊搵帮火车上面啲职员咧搵呢个人出嚟。然之后咧，政府咧隐瞒呢件事，不得止仲派成支生化部队上去控制架火车。然之后咧秘密令到呢架火车堕去一条就快断嘅桥嗰度，喺桥上面冧落嚟，全部要佢哋死。 即系连后来派上去 嗰班 都唔知啊， 系连嗰班。穿晒白衫防护衣的突击队员控制火车都不知道他要你全部一镬熟、而那个医生、就要知道这个阴谋之后呢、就一定要救火车就算救不晒都要救一部分人、而那个 O.J. Simpson 是一个警探、走上去呢是想追一个涉匪最后呢这个警探呢就跟涉匪呢一起帮这个医生理查哈里斯一起去救这架火车上面的人、 最后呢这个医生和这个涉匪就一起都牺牲了。而最后呢、哎、有一半列火车冧了桥，另一部分呢 吊吊 死不死不去。 嗯 啊、那又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戏来的。 是是、 啊、又是在入面讲很多人性啊那些。 哇，给我个名字我很有兴趣、啊。 佢叫做佢中文名叫火车大灾难，英文名叫乜名我就唔知啦，应该好易查到嘅啫。 唔系，因为我惊我上网打火车大灾难，佢会出呢个2011年温州 哦，唔怕 高铁。 嗰、那个唔好理啦，嗰个仲得人惊，嗰、那个嘅人性反应仲恐怖。 嗰、那个成成架列车连人连尸埋晒。 我唔知道，我上载咗一幅图，系讲一个男乘客，两只手碎晒，前臂碎晒，好肉酸。而上咗 Facebook 之后咧，唔知边个 delete 咗。 肯定啊， 系啊，可能系 Facebook 某啲人将佢 delete 咗。啊，咁嗰套戏你打苏菲亚罗兰啊，你查哈里斯啊呢啲、嗯、啊，咁啊有噶啦、嗯、英文名嗰套戏我唔记得 ，O.J. Simpson 啊呢啲。 因为咧、啊，其实我哋觉得咧，即系成日都讲末世啊，系嘛、嗯，即系我哋有一集都讲过呢个中西预言啦、 啊。系 啊, 啊， 而预言你见到我哋不外乎都系讲咧末世多嘅， 同埋好多系讲。是人性很多的东西。 讲、啊、战乱啊讲、 啊、 末世讲得最多的。但是到底什么东西引起的末世呢，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看法。 嗯、 那你今天会跟我们讲圣经那个对于末世的看法。 是。 嗯、 为什么讲圣经呢，我们上次呢讲、这个预言呢、 嗯、 都是用一种比较奇闻的一些角度、嗯、例如。一个保加利亚的盲眼女人、啊、或者是一些啊，系啦系啦，嗰啲烧饼哥啊、推背图等等， 嗯 啊、都比较难稽考的一些版本。但圣经咧，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其实基督教文化仍然喺世界占主流地位，仍然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而呢个基督宗教咧，仍然系一个啊相当之有权威的宗教。 系 吓，咁啊，圣经亦都系世界上迄今为止。烧脑最多最多人睇过最多唔同文字版本嘅一本书，咁、 嗯、 所以佢入面嘅记载或者佢嘅预言呢，其实嗰个参考价值呢係即係都好值得我哋去、 嗯、 无论信唔信都好、啊、我哋以一种趣闻或者係以一种即係知识探究嘅形式去睇呢，都係好值得大家去下、啊、去睇一睇諗一諗嘅。 但睇唔明㗎喎一般。 又不是说咁难明嘅，佢有啲都写得比较白。例如启示录佢系用一种比较意象啊启示性嘅嘢、 嗯。 但里面有啲嘢呢都写得比较白嘅。 例 如嗱、例如佢古代讲古代嘅预言，例如但以理书啦，就讲阿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王啊、 嗯、 发个梦咁啊，梦见个头一个人个头是金，跟住脚是泥啊等等。咁咧佢话系啊四个帝国啦，巴比伦个金头即系你啦，吓、啊、跟住啊仲有呢、这个之后落去咧就系、是、呢、这个波斯啦、希腊啦、罗马啦咁样样啦。 嗯， 古代嗰啲佢古代讲嘅古代预言中咗嗰啲咧，我哋唔讲，我哋讲翻近代少少啦。 好 嗱、 因为有啲讲法咧。我最近開始擔心，我好蛇龜啦。點解咧？咁、 嗯、 因為咧，我哋上一集講完中西預言啦， 係、嗯、 平時就冇咁留意嘅、嗯，即係平時咧，我自己都嚇、啊、忙得不可開交，係嘛？咁、 嗯、 啊，晚晚即係都有人上嚟我度啦，嚇、啊，即係食飯飯啦，咁樣 摸摸貓， 係啦，摸摸貓啦，文化交流啦，咁樣咁啊，由朝都忙到黑噶啦，又要煮又要準備咁樣，咁咧就。所以今次我都话去日本反而了解自己嘅生活咧，系几咁枯燥乏味啊，几咁狭窄啊。 香港系咁啊，香港真系 睇唔到出边嘅世界。咁、嗯、但系咧出边嘅世界就系咧，你一望出去之后咧，你又唔想翻翻转头，因为你觉得哇，又翻去嗰个蚁窿里面咁样。咁咧好啦，咁呢段时间咧，因为做咗个节目啦，出去睇啦，咁样，我发觉喂，好恐怖喎、啊。 嗯 話呢一個2016年，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啦。2016年咧，歐洲咧會俾呢一個穆斯林，係 啊， 係啦，俾穆斯林用呢、這、一個化學武器咧、嗯，令到佢變咗個 wasteland 啊。wasteland 即係一個荒置咗嘅土地， 徹底廢墟啦。 廢墟係、啊、即係佢廢墟唔係話冇人理佢唔耕嗰啲泥土地就算，而係。由於呢個生化武器、化學武器嘅原因、啊嗯、令到你根本唔適合居住咁樣。咁、嗯、仲有另一個版本咧，再睇深入啲嘛，放假得閒啊嘛，就係話 喂，依、這个十月嘅时候咧、 嗯， 就已经会系依个世界末日噶啦。 哇，咁快！ 哇， 依、這个 好劲喎，依、這个真系。 啊，好快，好快验证到系咪噶啦？ 但系佢讲到个世界末日咧，又唔系讲到话地球大爆炸咁样，跟住咧就会咧，我哋噌一声咁样一秒，跟住就全部灰飞烟灭、嗯，地球从此喺个银河系里面冇咗。唔系咁，而系可能会有啲。好大件事，即譬如你碎星撞地球咁样、 哦， 或者好劲嘅火山爆发咁样， 嗯、 即系嗰阵时呢个洪大洪水啦，即系 系啦。呢个一阵间可以讲讲。 系啦，呢一啲啊，即系啲好大家预计唔到嘅事会发生。咁、 嗯、 咧，所以咧就会进入一个咧，唔系啲人死 Q 晒，未死晒嘅、嗯，但系咧就会系已经唔能够正常运作嘅情况。嗱、嗯，因为你记住，佢将几样嘢串埋咧。又似乎好恐怖啊！ 嗯、 就第一、第44任嘅美國總統係黑人嚟嘅 ，OK African American。咁咧，佢離開 office 嘅時候咧，即係佢卸任嘅時候咧，美國嘅經濟咧係陷於一個癱瘓。 咦？佢卸任啊？嗱，明年一月噶咯喎。 Economic ruins 嘅時候啊， 係咯， 係講到明嗰個經濟咧係一大攤嘅一個爛攤子咁樣。 嗯 佢好快卸任噶咯喎！ 嗱，2008年佢就正式当选啦。 嗯， 就通常系一月嘅时候，即系第二年嘅一月嘅时候先至正式交棒噶嘛。 嗯， 诶，即系仲有四个月到一月 未完啊！嗱，如果你睇个时间轴咧，睇翻再短啲就系话，佢话佢系 the la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又好快验证到系。 哎呀，系咁即系十一月之前，咁即系十一月大选啊嘛，系嘛？咁系咪即系十一月大选都唔使选呢咁样、 嗯 嗯、啊，好啦，咁一扎咁嘅嘢加加埋埋咧，本来都觉得诶，似啲唔会啊咁样，都未真系惊嘅。但系咧到一睇新闻咧，就话呢个邻近地区个天宫一号啊，系、 嗯、 已经 spin out of control， 唔知碌咗去边啊！即系连呢个中国嘅天嗰个天文即系部门啦、啊、吓 ，OK， 佢哋嘅强力天文部门咧都承认咧，就话呢个天宫一号咧就已经脱咗轨噶啦，系啦，佢咧就会喺未来半年咧就会跌落地球， 嗯， 吓、啊，佢个讲法咧就诶唔使惊嘅，中国的会爆炸，唔系，佢话咧佢咧冲过一个大气层嘅时候咧， 烧晒 就会烧晒咁样。咁跟住我一睇完之后就话吓、啊，如果烧唔晒咁点啊？ 跌一部分落嚟咯， 系啦， 同埋佢。 跌一部分落嚟，跌去边？ 可能跌落海，因为地球七成面积系海啊嘛。咁如果跌落陆地嘅，咁啊真系吓跌正我哋，唯有自己唯有唉唔好彩咯。 唔系，同埋睇你跌边嗱，学你话斋，如果佢最好嘅就系个地债咁喺大气层里面消晒，咁冇事咯，系嘛？你话唉唔系啊，佢跌咗落海又可以冇事，都可以海啸嘅吓，即系有大嘅海浪。咁但系咧，如果佢跌咗落陆地？又睇佢跌落边嘅，你跌落沙漠冇人理你啦，系嘛？但如果佢跌落系有呢个核， 哇！ 你明唔明啊？ 跌落隔篱大亚湾， 大亚湾， 咦？ 呢个叫咩？台州啊？ 台山核， 台山系啦，台山。跟住或者系其余国家，北韩啊嗰啲，总之有呢个 nuclear plant 嘅地方啊。即系呢个核反应堆嘅地方，喂，啲好大镬喎！ 最大镬咧就惊跌落去嘅时候，咦，系咪外国袭击我哋嘅核设施咧？ 跟住， 咦，肥你肥咗你先啊！你唔知阿金仔点谂噶嘛？ 系啊，真系，所以而家开始囤粮啦，我要囤上身先啦，最紧要 啊，囤粮 系， 咁你要揾阿囤地波先得啊， 系囤粮， 佢囤到 冇人知佢去咗边啊，大佬系嘛，放假放到懵咗啊， 唔知阿风头火势走咗佬嘅局长，即系第二个， 系 佢都唔系第一个，第二个， 嗱运房局又唔知去咗边， 运房局阿张炳良嗰日都有出嚟， 即系你话运房局同埋呢个发展局系嘛，我就觉得咦，姚松炎加埋啊，朱海迪几好啊。如果有得揀， 有得揀的話，真係唔錯噶。朱海迪直情係真係嚇、啊、可以改革香港嘅特首人選嚟噶，我覺得 係 真係有政治智慧噶。 如果大家有少少時間咧，睇翻今日嘅城市論壇， 系啦，我喺我个 page 就 post 咗出嚟噶啦。咁、如果中意咧，我就可以摆埋上去预示我文。咁呢个咧系香港电香港电台嘅版本，竹本嘅，就唔系嗰啲胶台咧剪下剪下，净系剪嗰啲建制嘅发言啊，跟住泛民就系咧冇剪到，或者剪埋啲唔关事嘅嘢咁样嘅。咁值得睇，因为今集系有姚松炎对呢个侯志强，就讲呢个华恒洲嘅风云咁样，系啦。咁我哋唔好理佢哋住啦，我哋讲翻圣经先。 嗱，咁啊，其实咧，自细你如果同接触教会多咧，佢好多时都啊，信者得救啊，上天堂啦，咁啊，都仲要有一啲嘢咧吓吓你嘅，就话会有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有一个好大嘅特征咧，就系、以色列会复国。嗱，以色列复国，我哋知 嘅 系1948年啦，咁好近嘅啫。咁其实咁点解佢会复国？因为佢梗系有亡国啦。咁啊，以色列亡 之前亡咗系嘛？ 之前亡咗好多年啦。嗱，佢亡国嘅年期咧系非常之长噶。佢咧就系喺嗱，我哋知道大卫同埋呢个所罗门系以色列国古以色列国最强盛嘅时候。到咗所罗门公元前嘅931年死咗之后咧，佢个仔罗波安继位之后，以色列就分咗到南北两国嘅。北国以色列嘅首都就撒玛利亚，南部。犹大国咧就系、呢个耶路撒冷做首都，咁北国咧就喺公元前嘅722年，即系相当于中国嘅周朝啦，就俾亚述灭咗。南国咧就喺公元前嘅506年就俾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灭咗。嗰阵时当相当中国嘅春秋啊，嗰个时候，系啦，咁即系话咧，佢亡咗国系2000几年。到即系你以公元前506年计， 系啊，即系北边计，定 南面？ 南面 计，系北边冇咗，仲有南面啊嘛。我哋计南面啦、公元前506年灭亡，到1948年复国咧，2000几年啊，2500几年。我历史上我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系亡国咁多年之后可以复国。而且佢喺呢2000几年嚟咧，佢哋犹太人。是可以传承到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信念。 是。 是吗？ 喂，好顽强，好顽强的民族。 不是普通的话你放在那里有得他复过2000几年无所谓啦，等啫，他不断被人杀的。 喂，你想想那时候，即我们讲话这个摩西呢、是吗？他们犹太人在，我没讲错嘛、在埃及呢被奴役、 那时候还未叫犹太人、那时候叫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或者以色列人，都同一人，同一人， 系咯，即系佢哋一路 后期啲变咗犹太人， 系啦，佢哋一路都系被奴役啊，被驱赶啊， 400年奴隶啊，喺埃及做咗， 系啊，即系我又唔明点解上帝唔做啲， 但佢哋话系要试炼啊嘛， 大佬啊，四百年，我试炼你4年，你都想自杀啦， 跟住到之后嚟到更多，仲俾希特拉杀600万，系、用工厂生产嘅方式去消灭一个民族，历史上亦都从来未试过有一个民族系受到咁样样嘅对待噶。 系、而咧，你话希特拉咧几咁邪恶都好咧，佢咧嗱喺西方嘅学者眼中咧，为佢辩护嗰啲人咧，就话佢系为咗坚持佢嘅理念嘅、为咗建设佢嘅第三帝国， 日耳曼民族 嗰种尊严啊，嗰种优良啊，咁样。佢因为佢认为犹大人咧系呢个劣等嘅， 劣等 系啦，佢要驱逐，即系要genocide 咧，即系直情系民族清洗咁样样，觉得佢哋唔配生存嘅咁样。而家好多香港人都觉得邻近地区应该要咁样做嘅，即系呢一种咁嘅民族仇恨喺嗰阵时就已经系好强烈噶啦。咁但系咧，你睇翻其实嗰个背景咧。猶太人呢一直都在不同的社會呢是佔一個很好的地位的。不同的階層有他們的存在。但是呢你發覺有很多銀行家。譬如我們叫 New York 呢有個講法叫 Jew York 的嘛。因為是猶太人揸莊的嘛。 我聽過一個就是美國控制全世界。紐約不是華盛頓，紐約就控制美國。而紐約咧就由猶太人控制噶， 冇錯 啊！真係， 其實好簡單， 真係揾少工講講嘅有。 我講到兩句啦，就係你睇下而家啲最大嘅龍頭企業咧，猶太人噶，可唔可以話係差唔多全部？唔係全部都70-80%嘅，好誇張嘅。例如咩咧？例如 Google 兩兄弟咯，例如 Facebook 啦， 例如格陣時嘅格林斯潘啦，聯儲局主席啦 ，OK， 如是等等好多嘅，即係我到時可以俾翻個 list 出嚟啦。 仲有好多頂尖人啦，嗱，愛因斯坦。基辛格、 史蒂芬史匹堡啦， 史蒂芬史匹堡， 其实嗰啲 B E R G 咧，系啦 ，Berg 字尾嗰啲啊，包括 A I A A I G 个老板，系啦， 犀利 ，Greenberg 都系犹太人嚟， 香港嘅加道里家族啦， 冇错，系啦，佢哋咧系由于咁多年嘅嗰个避世啊走难咧，佢哋对于钱银嘅嗰种。运筹帷幄啦，可以话，即系嗰种掌握咧，放数啊、利息啊、做生意系好有一套嘅，系好出名嘅。而我遇过一个女仔，一个犹太女仔咧，犹太人。我嗰阵时系即系我开餐厅嘅年代，我请咗个犹太女仔喺耶路撒冷请过嚟嘅。 哦，咁地道。 咁咧，佢系做 pastry 嘅，做饼嘅。哇！我淨係喺一個猶太人眼中咧，身上邊啊，我已經見到佢個民族咧嘅優越。你唔好話去到最 top 嗰啲啊，淨係一個普通嘅整餅女仔都好誇張。佢嚟到整完之後咧，喂，如果俾著一般香港人收工啦，整完仲做咩？仲收工？仲有時間啊？梗係唞下去後巷打下機啊，食下煙啊，三兩蚊食咗咩都好啦，係咪？佢唔係喎，佢企出出邊。佢餅師喎，你記住喎，佢淨係負責整餅嘅啫，阿茂嚟嘅，佢企咗出邊餐廳嗰度，望住成個餐廳嘅運作。 啊！ 跟住咧，佢逐隻逐隻酒杯照燈。 係。 我冇叫佢做噶，逐隻逐隻，我都未得閒去做啊！我喺度煮緊嘢，照燈，照完之後咧，逐隻逐隻抹，掛翻上去。未完啊，佢翻到去咧 ，send report 俾我，就話佢觀察到啲乜嘢。点点点点点，佢建议点点点点点， 哇！ 跟住仲未完，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嘢？有乜嘢嘢需要揾第啲人手？会需要啲乜嘢嘢？大概个 budget 系几多？喂，你嚟整饼噶啫，你明唔明？ 佢成盘生意计咗出嚟。 佢系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嘢啊！ 系啊，呢个犀利啊！ 系啊， 同埋你头先讲话犹太人个金融咧，其实同嗰个迫害都系有关啊， 系， 因为佢本身佢响。流落啦，因为佢咧，佢亡国之后咧，其实就唔系话分散噶。佢亡国之后咧，后来系去到波斯时候咧，就俾波斯王放翻佢哋部分人翻翻原居地，重建翻嗰个所圣殿啊，所罗门圣殿拆咗啊嘛，重建翻圣殿，然后翻翻响原地度生活，个国家冇重新建立，但系犹太人仍然系聚居翻响原先佢哋聚居嘅地方嘛。咩时候令到佢分散去欧洲被迫害咧？ 系 就是、公元70年嘅时候。 哦，点解咧？ 嗰陣時其實耶穌咧死之前咧，佢係做咗一個預言聖殿會被拆毀。佢話嗰個聖殿係猶太人心目中最神圣嘅地方嘛。咁門徒哇，好靚個聖殿。耶穌話聖殿會被拆毀。一塊磚不會跌，一塊石頭不會跌在另一塊石頭上面。咁後來考古查過咧，佢點解嗰陣時羅馬人啊，喺公元70年鎮壓猶太地區嗰、那個暴動。拆毁圣殿的时候，点解逐块石头石头掹落嚟？原来中间是有黄金的成分喺度、 哦， 就是、耶稣的预言咧中咗。不过你话耶稣预言咁，佢又神啦、啊，咁、其实响佢哋被掳去巴比伦之后咧，都已经预言咗佢哋将来系会分散去各国，然之后聚合翻嚟再立国嘅、我哋睇睇以西结书，我做咗少少功课啦。 好啊，好啊，听下。 啊因为以西结咧，佢当时都系即系巴比伦之路，都系嗰只公元前586年嗰场俾巴比伦亡国俘虏嘅，嗱、嗰个时候嘅人啦，咁啊，佢话以西结书啦，佢话第十二章其中一节啊，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系列国唔系一国，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即是我寄托在你们那里，你们要分散去列国。而当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来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哇，你如果看回他由公元70年分散到欧洲，受到不断迫害，做啲最下九流嘅放數，咪嚟思想嘅放數俾人立，莎士比亚其实好鬼反右啊！咁啊，最后咧，竟然聚集翻嚟，再赐翻原居地俾你， 真系俾翻以色列喎。 系啊，所以呢度咧呢一段经文咧，我感觉上佢系完全 冇任何隱晦噃， 係喎，符合歷史啊，同埋 相差係兩千幾年嗰個預言係中咗嘅喎，喂，仲有最後一個仲過癮，他們必要到那裏，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聖經中我睇聖經咧，可憎可厭的物通常係指異教，即係猶太教以外嘅異教。咁而家以色列入面最大嘅一個異教象徵係咩咧？就是、耶路撒冷入面嗰個聖石圓頂清真寺。嗰、那個咧，嗱，因為你通常呢、這個以為耶路撒冷就梗係天主教、基督教等等呢啲基督宗教，甚至猶太教聖地啊，其實唔係嘅喎。嗰、那個仲係伊斯蘭教嘅第三大聖城。 三個宗教喺度搶個地方， 啊、而且嗰座清真寺唔係普通嘅一般清真寺嚟噶、聖石點解叫聖石咧？係因為呢個穆罕默德啊，穆聖喺公元前唔係公元下公元六三八年死咗，即係歸真，佢哋叫歸真咧、就夜行燈宵死咗之後咧，佢唔係真係死咗，佢係夜晚飛咗去耶路撒冷，然之後去到呢一塊。所罗门圣原本所罗门圣殿所在的那块圣石上面升上天，就好像耶稣死都 系 升上天咁样、所以叫夜行去到呢个圣石，跟住灯烧升天，佢叫灯烧、所以咧之后咧就当呢个伊斯兰教向不断向四围扩张嘅时候咧，就去到呢个耶路撒冷，就建立咗而家嘅圣石圆顶清真寺，同埋喺佢哋隔篱咧又。建立另一座雅克萨清真寺、就是伊斯兰的第三大圣城。如果说要真的要废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呢，这个异教的最大象征真的要动这嚿，分分钟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开片啊，大佬。 开大片、 啊。好 大的片、啊。 我又以前都听过，就是说呢已经是有些比较犹太原教旨主义最激端最激进的那班人呢，就说想重建圣殿、甚至找埋当年负责圣殿供奉圣职的那些利未人，即是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专做成圣工作的那些利未人，又是这班人才可以做祭司的、摩西就是利未人，摩西的哥哥做大祭司的叫亚伦又是利未人、就是找这班人的后代出来呢重新训练、等等。不过以色列呢它是一个很先进很民主的国家，所以呢它就以色列政府不会颠倒真的喂拆过去重新起过。咁、呢个咧就 衡量所有嘅政治利益，你唔可能做呢样嘢， 冇可能做到吓。但系将来会唔会咧？吓、真系唔知道。 咁而家个宗教冲突继续激化嘅情况之下咧，系、嘛？即系会唔会都大家都打紧啊？只我咪几喐你啦咁样。 系啊，耶路撒冷当年最初点解十字军东征，搞到连续200年，到而家都攞翻呢个苦食，一讲就大家起晒功。最早都系因为话。当时的教皇以重夺耶路撒冷圣地为名，跟住叫啲西方组织十字军过去喐你，跟住又杀定。 赎罪嘛，你哋去就可以一定去到天堂噶啦、你地上面所有嘅罪咧都会被赦免。 结果其实最大嘅罪就系佢哋当时嗰个罗马天主教、所以入面启示录入面咧有好多人讲反罗马天主教嘅人讲咧就话入面嗰啲。启示录里面讲咩大人富迷啦，世人咧其实就即系指罗马天主教咁样，咁我唔知啦。呢啲系太过多嘅宗教仇恨喺入面。不过入面讲圣经嗰啲预言咧，你啱啱讲到系嗰个叫做大灾难啦、天灾人祸、环境污染等咧。如果你睇翻咧，其实好多都中晒噶噃。例如我引翻几段经文啦， 因为圣经你真的很熟，我看这本圣经是揭到烂的 了。很久了，真的很久了。了 我真的小时读天主教学校我都全部可以还回了给他，是一滴都没有保留。 好像有一个他说神啊，圣路的碗倒在大海上面没世的时候。 什么碗 、即由天使倒一些碗下去的海里。他碗是什么我们不要说，倒下海里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似唔似而家海水污染呢？系嘛？嗱，倒在江河与众水里，嗱，咁咧水嘅泉源咧，水就变成了血。喂，我而家有时见到咧， 你睇邻近地区， 邻近地区嗰啲成日好多血河，哇！隔篱间工厂流出嚟啲，全个河染咗红色， 河之红色啊！你要七彩都得，你要嗰啲好鲜嘅绿啊，好靓嘅黄色，即系七彩好靓嘅吓。 系啊， 你咁饮就得啦。 啊，仲有一个， 唔使咧，只要讲咁远，去东江睇已经得啦。 系啦， 东江源头已经咁嘅样。 诶， 仲有一样喎，讲气候变化噶， 系 倒在日头上个碗，第四位天使即系第四个碗倒在日头上啦。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啊，啊就是独立掌权的等等。咦，嗱，气温系越嚟越高啊， 系温室效应。 系啦，太阳又据说话越嚟越热，温室效应我哋好多年前已经讲噶，就系话气温越嚟越高，越嚟越热啊，日照啊嗰啲越嚟越劲。咦，又好似。 系喎，佢唔系话越嚟越冻，佢越嚟越热，讲到明喎。 系越嚟越热，佢入面住，因为佢喺《示录》入面咧，佢冇讲冰冷啊嗰啲嘢，全部都同火有关嘅。 系， 无论系天灾定人祸，都同火有关嘅。嗱，讲埋地震啊，嗱，讲嘅大地震嘅时候咧，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啊，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全世界列国的城都冧晒，地震、天灾、地震，跟住仲有好多瘟疫啊等等，加埋咧天气点样骤变啊等等咧吓，嗱呢个唔详细讲啦。喂，其实真系好多嘢真系。 其实好 make sense 嘅，你话有瘟疫，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系啦，你地震，你有自然灾害，你好多人死，跟住天气咁热。自然咧，啲嘢就開始腐爛，係嘛？咁咧就會好多菌，你又冇得妥善處理， 係啊， 係嘛？ 埃及個十多年十災啊，出埃及記入面十災都係類似咁樣噶。河嗰度突然間污染咗，唔知咩事，自然污染嘅嗰陣時紅曬，咁咧啲青蛙跳咗出嚟，就變成蛙災。啲蛙災，啲青蛙死咗之後咧，就出啲烏蠅啊、蚊啊出曬嚟，就變成蝗災、蚊災，係啦，蝗蟲呢啲啊，都係一羣一個個勾住一個，咁樣樣一跟住變咗十災咁樣。喂，而家其實都真係好似噃啊！不過講咁多自然災害之中咧。好多人成日讲话，南亚海啸之后咧，咦，将来有大洪水啊！2012嗰套电影咧都有讲洪水，但系我哋睇晒成个启示录末世预言嗰度咧，我揾唔到任何一个同洪水有关嘅灭世记载。 系， 再我睇翻创世纪， 因为已经用过呢招啦嘛，之前 最紧要佢创世纪嗰度咧， 罗亚方舟 系啦， 用过 罗亚方舟，迟啲揾次官讲个罗亚方舟先咁过瘾嘅嘢啊！咁咧就罗亚， 好听啊， 罗亚出方舟嘅时候咧，佢入面记载噶，神咧系指住天虹为誓，此所指彩虹为誓，永远不用洪水灭世。 哦， 咁我话唔用洪水灭世咧，我冇话唔用火啊嘛， 系 唔用地震啊嘛，唔用瘟疫啊嘛， 出咗一招咪换第啲招数， 大把啦。反正人个劣根性冇改，系嘛，所以咧，其实好呼应话嗱，启示录佢系圣经最后一章，创世纪系圣经嘅第一章。相隔咁多年竟然是头尾呼应到。 但是圣经有没有讲会被异教徒所灭呢？这 个他又没有讲特别讲，因为他启示又讲得太过隐晦，他没有讲什么伊斯兰，没有讲什么异教徒。不过呢，他又令人讲起有些联想到中国，就是在战争那里， 是 第九章那里呢，那里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马军有二万万啦，佢当时咧 二万万即系二亿啊， 二亿。嗱呢个呢本系比较古本嘅，佢嗰阵时二万万咧，即系而家嘅二亿。有边个国家可以动员二亿大军啊？冇啊，俄罗斯都差唔多咁嘅人口。而且咧，佢仲好过瘾咧，喺十二章嗰度咧，佢好似十六章嗰度咧，佢话来自日出之地东方吧。 日出之地，我就谂起日本国旗，但日本咧一定出唔到二亿人噶啦。 冇啊，系 啦， 同埋佢哈米吉多顿大战啊嘛，末世嘅时候，所有列国军队聚集喺以色列呢个叫哈米吉多嘅地方，响度大战。不过我谂嗰度以色列咁细个国家，又点聚集咁多人大战咧？所以我亦都 二亿人摆落去一个以色列， 净系中国二亿。我当你净系中国二亿， 你人搭人都唔得喎。 系咯，同埋啦，呢二亿到底系军队定系黄祸咧？嗱，因为我记得九一年咧，有个叫保密嘅人出咗本书叫《黄祸》啊嘛。 唔记得。 后来佢叫，后来就证实咗佢公开自己嘅名叫王力宏。西藏生叫做咩啊？天葬西藏的命运，就系佢写嘅咯。 系 好出名噶，就系写预言小说《黄祸》出嚟嘅时候咧，啱当时六四冇几耐。又华东水灾等等，结果咧一种中国末世嗰、那个末日危机咁嚟晒，咁佢讲啊系中国一个彻底崩溃嘅时候咧，人咧周围饥荒，人食人， 古代所有恐怖都出晒嚟，然之后咧啲人咧就周围走， 嗯， 数以亿计嘅人冲 出中国， 冲出国境， 啊，已经发生紧啦。 连我自己咧亦都睇过一本一个历史学者写嘅书， 嗯， 叫《中国历代的兴治盛衰联亡》， 嗯， 咁佢后面有一句。歷史評即係通常歷史寫完史實之後咧，都會寫啲 評論， 話將來點樣噶啦。佢話， 嗯， 中國最後一個武器。 嗯， 啊呢位歷史學者而家仲誒仲喺香港。 嗯， 咁佢咧佢最大嘅武器就係人口。 人口咯，係啊。 最啟動啟動呢個人口武器咧，就係，是，開放邊界。 啊！我真係好覺啊，你知唔知啊？ 你嚟香港 真係好覺啊！陰公。 啊，喂，而家有呢個跡象喎， 啊。喂，我淨係答一句講啊，你諗下。几时你几可你可以想象到日本人会黑面嘅接你嘅，真系我今次喺日本咧，同， 嗯， 我上次嗱唔系去京都嗰次啊吓，系， 嗯， 都喺东京三年前啫，好，嗯，明显分别啊。 嗯， 佢哋咧系唔见到你拖住个夹咧，佢唔中意嘅。我唔系讲售货员啊，售货员梗系笑啦，梗系鞠躬啦。我讲街上面嘅民众啊，系唔中意嘅，因为咧点解咧？我哋家事，我哋家等阿萧公子嚟，好唔 好？好，嗯，加继续 啦。咁咧就系佢哋系黑面唔中意，因为点解？你影响到佢生活啊。 系啊， 即系。佢哋唔會好似冇骨氣咯，好似我哋香港咁啊，港共政府咁樣樣噶嘛，即係話咧有咁大個肥豬肉唔食啊，係嘛？跟住冇中國，你哋香港撲咗街啊！佢唔會講呢啲噶嘛。日本人係喂，佢係世界旅遊之都嚟噶嘛，你大陸人可以嚟，你嚟消費我實俾你嚟噶。咁，但係佢唔會覺得你俾錢我使，你就係上帝噶嘛？係 啊， 係嘛？因為仲有。欧洲嘅客人、美国嘅客人、世界各地嘅客人，吓，嗯，系，啊，会尊重佢文化。你谂下，日本嘅搭车啊，地铁啊，佢会有咩？女性专用车卡， 嗯， 佢会有细冷气嘅车卡，嗯，即系譬如你怕冻嘅，你去细冷气嗰格， 嗯， 你去静音车卡，系， 嗯， 嘛？唔同嘅车卡，跟住咧，佢嗰个关爱座嘅比例咧，喂，人哋唔系两个比起。六个啊，大佬，人哋嗰个系可能四个对五个，即系个比例系差唔多嘅。兼夹咧就系，是，人哋系话喺搭车期间咧唔好用电话。 系啊，好早滋扰啊。 系啊，唔好讲电话，你 send message 唔紧要，但系唔好讲电话。你谂下一个咁样嘅国家，俾你呢一班邻近地区嘅人去到，佢真系唔癫俾你睇啊！你班友又唔排队啦，又大声啦，又讲电话啦，你全部啲咩 rule 啫？佢唔会理你嘅。嗯，所以你咪见到个黑面咯，正常噶喎。佢个人口真系最大嘅武器嚟嘅喎。 我自己做嘢嘅嗰度嗰本刊物啦， 嗯， 咁啊都有访问过一个日本学者嘅，好资深嘅汉学家。 嗯， 咁啊嗰个访问嘅朋友问佢，而家日本汉学不嬲都好有名， 系 好精细嘅做得。咁而家汉学喺日本个发展点咧？咁佢话。近年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汉学， 嗯， 因为对中国的观感很差。 是 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本人不是，因为他是很资深汉学家，但他说近年真的很少有学校 肯开汉学， 嗯， 也都很少年轻人肯学。你完全看得到，你除了日本，你就算远到加拿大、澳洲都是 炒地产，你炒地产是非常差的一种品格，因为你是直接破坏人家的生活，你人家的社会道德你都破坏了嘛，是吗？所以呢一样， 因为外国尤其你加拿大、美国呢，他们买一层楼，嗯，我不是说 大有钱人，我说一般的家庭，嗯，他们买一层楼就真的住的， 住 成世的，他们可能会生四个小朋友、六个小朋友，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的 home。 你去扫 是 唉， 咁我嗰日睇咗套戏咧，喺屋企睇嘅啫，就是，一套美国电影，咁， 嗯， 就系嗰个咧做断背山，其中两个男仔咪一个过咗身嘅，好阴公，即系做 Joker 嗰个咧， 啊， 另外嗰，那个 Jake Gyllenhaal 啊， 佢同埋一个叫做 Rachel 唔记得乜嘢，系啦，Rachel Adam 唔记得，唔系，系啦，两个我 send 翻出嚟啦，我唔系好记得个名，系，啊，啦，好似叫 Southern Paul 定系 South Paul 啊，系讲一个打拳嘅，系， 嗯， 啦，那个男仔，佢系。在孤儿院大的，他的太太都是孤儿院大的，但他后来呢，即是又曳又犯事，但他后来好俾心机打拳，就成为世界冠军，就自然住大屋，太太过好好的生活。 你知道你做得世界冠军，你成日俾人挑战，成日有人嚟挑你机噶啦嘛，系嘛？因为你武林盟主啊嘛，我梗系要做呢、這个呢、這个江湖第一啦吓、啊，武林第一啦。咁、嗯、咧就喺一次嘅冲突里面咧、嗯，就有人失控开枪就射中咗佢太太。 哦， 对唔住，咁嗰个时候咧。呢、这個拳擊手咧，即係 Jack Gyllenhaal 就走去抱住佢太太咧，就佢太太就不停咁 repeat 一句，就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 Let's go 係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佢臨死啊，不斷咁樣講住呢句嘢，而唔係咩交代身後事啊。嗱，我個保險箱密碼係幾多啊？我收埋咗幾多司機錢喺邊度啊？佢唔係講呢啲，佢就不斷咁樣講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 小公， 因為點解咧？就係、是。你記住佢嗰個前文後理，如果你 fix 埋一齊咧，係好符合嘅。佢、 嗯、 係一個孤兒院出身嘅女仔，佢、 嗯、 冇 home 啊嘛。咁、 嗯、 佢好想就係翻屋企，因為屋企對佢嚟講咧係佢最後嘅，即係依個堡壘咁樣樣啊。而外國人對於家嘅觀念，唔係就係一個物業，唔係一個房產，唔係一個投資工具。有人係咁，唔係全部冇有，但係大部分嘅市民、嗯、大部分嘅百姓咧，佢哋係真係覺得係家庭。 係，所以你話係咪誒會好似聖經講誒、來自日出之地嘅二億大軍衝擊咧？而家好似已經嚟緊 啦。 但係將來佢入面寫嗰個係咪武裝咧？定因為只係普通嘅一集？哇！去到邊度掃到邊嗰啲咧？就佢就冇講清楚。 我哋上次講中西語言嘅時候啊，嗰、那個巴爾幹半島的嚇洛斯洛查丹姆斯係啦，巴巴芬格都有講啦。個2018年啊嘛，中國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啊，第一大強國。咁佢嗰二億人係嘛？ 淨係軍隊都二億喎。 喂，佔佢人口七分之一啫嘛。 七分之一啫喎。 七分之一嘅有錢人喺世界各地亂咁掃，攞銀彈襲擊，佢係軍隊啊，銀彈嘅軍隊。 哇！ 依個我嘅理解。 哦，咁我唔知将来真係会点啊，因为呢啲呢就完全係佢讲得係好隐晦嘅、 嗯、 就仲未曾发生。不过啦，讲返个作者洛查丹马斯啊，咩烧饼哥嗰啲作者嗰啲我哋都讲过啦，启示录呢位作者呢、 嗯、 不得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约翰。咁、 嗯、 呢当时佢被放逐拔摩岛，点解放逐拔摩岛呢？就係、是、因为俾人灌毒药，迫害基督徒嘛，灌毒药佢又死唔去，咁、 嗯、 去咗拔摩岛度放逐，而写呢部启示录圣经最后呢章嘅时候咧，佢90几岁，就将佢异象写落嚟。 哇！佢点解睇到异象咧？我想问。 唔知佢系受到神嘅启示。 O K。 佢只系话神我受到启示，要将佢写嘅见嘅嘢写落嚟。咁、嗯、啊，当然亦都之后入面有好多末世好多迷惑啦，包括啊咩假先知乜乜啊，咁我谂有咩大红龙。咁呢啲呢就俾上面一啲反共嘅邪教反正嘅邪教攞埋嚟。 李鸿志嘛。 李鸿志未係。係东方闪电啊。前几年有一个东方闪电周围收靓。就要摆明同共产党砌，跟住共产党周围拉人。咁呢东方闪电呢就引用启示录入面嗰条末世嘅大红龙，邪恶嘅大红龙。大红龙系乜？就系而家嘅中国共产党，红色又话自己系龙，就做咗几多坏事，乜乜物物，几邪恶，几多？咦？又中喎、 啊！我好 buy 圣经嚟噶。 啊，咁 虽然我转唔到会，但我好 buy。 咁啊，佢就东方闪电就被视为系一个重点打击嘅邪教嚟噶，包括香港嗰啲教会都好鬼怕呢个教噶，嚟到香港成日。佢而家叫全能神啊，唔叫东方闪电啦，叫全能神。咁啊，我行成日行过嘅地铁站都见到啦。 真系啊！ 有就行过地铁站都见到，最近啊少咗啊，最近少咗。 但佢系大陆嘢嚟嘅，唔系日本嘢嚟嘅。 喺大陆嘅，地道大陆嘅。佢、 哦、 原先系喺东北。 喂，之前有一个喺快餐店打死人，嗰个系咪就系呢个宗教啊？你记唔记得啊？ 唔系，另一个 喺山东咪有个女仔系食嘢咧，記唔記得麥當勞啊？跟住個人就話咩以全能神之名咧，跟住搏死咗個女人啊！ 哦，唔係，應該另一應該另一個嚟、 哦。 全能神嗰個咧，佢好奇怪嘅，有個類似，即係話有個女基督喺河南嘅姓鄧嘅女基督，但係嗰個咧就唔掌權嘅，啊係由另一個類似祭司咁嘅人啊掌權嘅，都係類似咩啊？即係行山童啊！奉小明王 嚟到去弥勒佛转世啫，即系其实系将中国嘅传统农民起义嗰种宗教色彩沟埋西方嗰套，就对付现代嘅大红龙咁 样。O K， 任何咧系反对我哋嘅敌人咧，我都当你朋友，好幼稚。我而家成日喺铜锣湾楼下经过咧，就不断咁样听到咧关，即系呢个清关会啊。又喺度哇数呢个李鸿志，我真系觉得好 Q 烦。 算啦，我成日响经过湾仔嗰条天桥，日日都见到啦，班友都冇乜心机挂张横眼，佢瞌眼瞓等收工，够钟系收爹走咯。跟住佢哋同隔篱嗰啲派啊派大纪元时报嘅嗰班唔知义工定系信徒，哇不知几 friend， 从来未都未打过交。 我见过好衰喎，我见过喺一个即系法轮功坐喺度咧静坐咧，跟住清官会俾佢臭脚佢闻喎。 有啲就特别搞嘅，即系个别吓懒积极，但真正收钱做嘢嘅咧，你俾 O T 我咩？好 hea， 喺度督手机，喺度瞌眼瞓。 系， 法轮功嗰班其实就积极过佢哋好多。 咁人哋真系信仰嚟嘅大佬啊！ 嗰班就算啦，你俾得咁多钱我，你俾得几多啊？咁啊，够钟咪走咯，仲同你搏咩？ 喂，揾集咧就因为我要做少少功课先得嘅，就讲西藏预言啦。 咦，头先嗰个王，我哋讲个王力宏写嗰本西藏。咩咩天藏啊！嗰本好有好美嘅名字，值得睇睇喎。 你有冇嗰本嘢喺度？ 我冇。黄祸嗰本我系有。但天藏嗰本其实唔使买咯，即系图书馆有得借嘅。 OK。因为西藏预言都有嘅，西藏预言咧又同圣经又有啲唔同，但系都值得讲下嘅。 值得嘅。 同埋呢个亦都会解释到点解咧呢个。红色巨龙呢是不是讲错 大红龙 大红龙是啦。大红龙呢是不断咁要追击大喇嘛有原因嘅。是啦。咁啊呢一个即係有一集呢嗰陣时同阿谭博做嘅时候争啲讲出嚟㗎啦，但谭博就转咗个话题，就係点解毛泽东会有咁大影响力，是啦。传说中佢系咩背景，是啦。点解佢同大喇嘛咁唔妥，佢系咁要追击佢咧，咁样当中有咩原因喺里面咧？系有一个故事好紧要噶。 预言我哋唔识讲，预告就讲住，一定要讲啲啦，系嘛？ 系啦，好，咁啊，预示我们到呢度，好冇？系啦，咁啊，就你哋会继续录另外一个节目咧，系咪？好咧，咁我哋下一个节目咧，你而家听完预示我们，下一个节目咧就系礼拜三晚嘅决战中环，亦都系有阿杨啦、我啦同埋萧公子嘅。OK， 好，拜拜， 再见。